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调度中删除操作和哪些操作冲突，那我们就有办法来解决调度中删除操作的执行策略。假设调度 S 中两个连续的操作 M 和 A 分别属于事务 TI 和 TJ， 其中 M 质量呢就是我们的 delete true 质量。如果 IA 是 read code、write code、delete code 和 insert code 的insert code 质量的情况下，那在这些情况下它都与删除质量存在着冲突。那么我们的并发控制基础就是要解决 delete code 如何与这些上面提到的 read、write、delete、insert code 之间的冲突操作。